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诗野。 我是冷建国。 你为什么等着之奇吗？ 我为什么 有一种和你一见如故，然后我在等着你说自我介绍的感觉？ 也可以。 Sorry。这一期呢，其实是我们久违的这个疼痛和治愈系列的一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诞生于疫情之中的一个子栏目。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来了艺术家导演杨远远，你要不要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杨远远，我是随机波动的老听众了，所以真的很开心。 我们在开录之前我还跟圆圆在说，通过他的作品认识他应该也得有10年前左右了。当时应该是我刚回国，然后在我忘了是哪一个艺术中心，然后看过你的作品，当时可能是一些影像，就是一些摄影的作品，我记得也是关于种族啊身份的作品。然后其实今天非常开心，在这么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大家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可能不变的就是我们还一直在创作，然后一直在表达。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再详细的聊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这次请杨远远来其实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杨远远拍摄的指导的这个电影《女人世界》 11月5号上映，对吧？ 对。然后我们就想先请杨远远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这部电影。 女人世界是我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我的背景其实本来是做艺术，然后开始拍这个电影并不是计划的。然后女人世界是一个关于一群70到90岁的华裔女舞者再次走上巡演之路的故事。我们从美国出发，后来到了古巴，之后又到了中国，其实是逐渐走向一个更大的华人世界。然后在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公路电影，但在这个公路电影中，你逐渐的随着旅途的进展了解到他们的更多过往。 对，其实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电影应该是因为那个众筹。 对， 对，那个众筹是哪一年发起的？ 2021。 对，其实也是在疫情期间，我记得我是在微博上转了那个众筹，因为我最早就是像我刚说的一直关注你的作品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说你要拍这样一部电影，然后做了众筹，就是第一时间转发。而且我记得当时的那个影响其实还挺广的，对吧？很多人都看到了。 是是，其实也是因为那个众筹，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就是当时能激起那么大的水花，所以在那之后觉得有这么多人支持，就一定要让这个电影能够上院线，让这些支持者们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所以其实想拿龙标啊，然后想把它做成一个有龙标的院线长片，也是在这个众筹之后许下的心愿。那个时候你看到那个众筹视频，其实我肚子很大了，我当时是零生产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天哪， 我当时是带着一种就是要在生孩子之前把这件事办了，如果不办就是之后就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没想到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就是视频发了，我根本没想到它会被那么多人看到。然后紧接着就变得巨忙无比，就是到生孩子前的最后一天，有人跑来我们家采访。我记得是别的那个 Rachel 来到我们家，然后我跟他说你要小心啊，我随时可能会破水。给人家吓得够呛，你知道吗？他说是让我来接做一个采访，我面对这么大的那个心理的那个，对，就挺 drama 的，但是就是还是很激动，真的是很激动。后来这过去的3年里不断的会遇到朋友说啊，我看过你那个众筹视频。但我其实是一个做当代艺术这样一个背景，其实在以前在美术馆在画廊展览作品面对的都是一个更小的受众，我没有想到我的声音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听见是通过我开了这样一个众筹宣传的视频。而且当时我们没有开中国众筹，我们开的是一个 Kickstarter 的那个众筹，就没做好准备，因为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看。 而且那天我看到杨远远发了一个小红书，就是他和一个就也是众筹支持过他的一个朋友吃饭，然后那个人是我的大学同学。 是不是女人世界太小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整个的过程都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吧，就是好像这个电影最后也变成了很多人去参与支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好像它本身也变成了这个艺术或者创作的一部分的感觉。 那绝对是，就是有天我跟我老公聊天， 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还挺好、嗯、他说是那个一群女人交汇构成了女人的世界， 是 好好说话。 我就说哎呀说的还挺好的但真的是就是没有所有这些人、嗯、就是没有今天的女人世界。 而且感觉这是一个双线并行的故事，就一边是这个纪录片在不断的拍摄然后生长发展，然后有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一直到今天大家可以在院线看到它，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另一方面圆圆自己的整个生命经验也在随着它变化，就现在你女儿已经3-4岁了对吧、嗯、然后圆圆自己也经历了确诊癌症然后以及抗癌的这整个过程，就我觉得一路上好像都是跟整个做纪录片的这个过程交织在一起的两条并行的线吧。 对，肯定是的，就是自己人生跟这个电影一起生长。众筹的时候是3年前、 嗯、 然后开始做这个电影是6年前的事情，2018年、嗯、世界完全还是另 一 种样貌、 就是、一定一个世界。 所以刚刚我们其实讲到就众筹其实是疫情期间发生的事件之一吧、 嗯、 然后刚建国也讲到另外一个事件，就当然除了你作为母亲就你身份上的转变，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生病这件事情、 嗯、 然后这其实也是部分我们想把这一期放到伤痛和治愈系列里的一个原因、嗯、因为我记得最早我们也是在朋友圈看到杨圆圆就是你写的那个日记 就是有关你患了癌症，然后其实我们当时都非常的震惊、 嗯、 对、 嗯、 然后后面也会关注你的朋友圈，我记得有一条特别清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你说在化疗期间你的指纹没有了、 哦、 对吧 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小的细节。对，所以今天也想和你聊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感觉就是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积极的一个人，然后你好像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传达给我们的都是一种非常乐观也很坚强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首先还是想先问问你，就是最早是怎么发现这个病的。 嗯，其实真的是很最近，就是去年11月的时候 然后当时就觉得上半身肿胀呼吸不畅，不对，是11月的时候进的急诊，但其实在这之前可能3-4个月的时间里就一直会觉得胸闷，但是一直查不出原因、 嗯、 什么肺啊呼吸道啊都查了，以为跟呼吸相关的都查了、但是直到11月16号就是这个上半身肿的已经不行了，然后凌晨3点去了医院的急诊，正好赶上做这个超声的颈、这不是 CT 是超声、 嗯、 就是扫的那个 B 超、 嗯 哦 那个医生比较闲，因为晚上没有人 是， 然后他就是还是按常规的方式扫，说你这个没有问题，你就是没有问题。他说哎，要不然我给你换一个通道看一下那个血管吧，然后那看血管、 嗯、 说哎，你这里怎么有一个血栓、嗯、就是血栓在颈部出现就是一个很少见的情况、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提起重视，立刻把我送进了急诊，然后进了急诊才进一步发现这里会有血栓，是因为我的胸口长了一个瘤，这个瘤把我的就是血管给挤瘪了，所以导致上腔都堵了、 嗯、 所以才会出现肿和呼吸不畅、嗯、然后就是做 PET CT 后来就发现是淋巴瘤。我这些日子都记得巨清楚，就11月16号进的急诊、 嗯、 然后就进入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是不停的查到处查，然后因为活检就是很难做，因为我这个瘤长的那个位置在心和肺中间、 嗯、 医生说如果是普通的穿刺很容易穿到心和肺，它又藏在我的肋骨后面那个瘤、 嗯、 所以就是颈部的活检做了，但这个地方就很难做。后来就是过了一个半月，在12月21号那天确诊了癌症，就是这个确诊之路很复杂。其实那个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心情是最不确定的，因为不知道自己是癌症几期、 嗯、 就知道是癌但不知道是几期，不知道多严重。淋巴瘤有100多种分型，可能淋巴瘤这个病唯一一次出现在主流视野应该就是那个再见吧肿瘤君熊顿、 哦、 那个原型的人物，他是得淋巴瘤去世的，他不是就是很顽强很乐观的画了很多漫画、 嗯、 后来他的这个故事被改成了那再见吧肿瘤君这个电影白百合演的那个，所以其实大家不是很了解这个病，但其实这个病本身有100多种分型，所以当时我那个时候是忐忑的也哭过。但是其实12月21号确诊了，告诉我你是癌症，但是你没有扩散、 嗯、 你是原位癌、 嗯、 一期。我当时就是我那个乐观的心情我当时就有一种我得癌了但是一期中奖了、 嗯、 然后我妈在那一直哭都不行了你知道吗，说妈没事儿，有病治病 相信医学， 甚至 relief 了一点 啊。对，其实我生病的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一直是在扮演安慰我妈的角色。 好厉害。 因为我妈就是很，你知道，就我妈很心疼，然后我妈很焦虑，然后但是就是我就是一直就觉得没事儿，是一期，是一期咱就能治。医生当时跟我说，因为我发现那个分型不是最幸运的一种，就最幸运的一种叫霍奇金淋巴瘤，那种是90%治愈率。我没那么幸运，我是非霍奇金，但是发现的又足够早。医生就说你够年轻，我给你用的药狠一点，可能副作用会比较厉害，但是咱们的目标是把你治愈。我说行，没问题，来吧，我不怕啊，我只想治好。我总共化疗6次，我第一次化疗一上来不到一个星期就秃了，一根毛都没有，就是头发、眉毛、睫毛、全身什么毛发都没有了。我就特别像那个沙丘里面那个秃的那个 就是那反派是吗？ 对对对，一模一样。我就是他那样啊。而且当时因为吃激素，就是我到现在那个胖的15斤都没有下来。因为一般人会以为得癌症的人会不停变瘦，但是淋巴瘤是过程中要一直给你吃激素的。对，但后来我觉得豁出去了，我觉得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是的是的。我们今年5月去看这个女人世界适应的时候，那个时候圆圆的眉毛应该还没有长好，对不对？现在已经看着眉毛很不错了。 现在看起来就是别人会以为我做了一个这个造型，短发造型。 对对对对对， 看不出来我 实际上是新长出来。 对，全新的头发。 因为我觉得这个尤其是这个治疗的过程，其实会让你觉得身体好像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女性她第一次有这种感受，可能是你生产或者说成为母亲的过程中，那可能第二次有这个感受，也许是治病的这样的过程。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过程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反正在我记忆里最难受的就是，12月21号确诊之前的那一段，就是因为要不停的去做活检。到最后所有常规的方式都做不了，是通过我的支气管进去的一根针进到这里，然后戳取的那个样，就是那个过程真的是挺难受的。它不仅是一种身体上不停的要经历各种疼痛，而是一切都不可知的那个状况。而其实你知道在国内看病，我能说吗？ 可以说， 可以说。 就是你知道在国内看病就真的是很难，就是你想去好的医院，就是你得求着医生，你得去找关系。我们被很多医院踢过皮球，而且我们原本找的那个医院其实最后是把我们踢到了他下面的一个下属医院，因为我们不是军属。在这个过程中还经历了很多，去看那些做那些没有，因为你没确诊，医生知道你的心情是你肯定想查清楚，所以他会安排你去做很多非常没有用的治疗。 明白。 我们真的就是花了很多额外的没有必要的钱去做了很多额外没有必要的治疗，然后到后来我发现这是好像是一个黑心产业链。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说这个，但是就是我们在私立医院发现那个私立医院全都是同一个公立医院被派过去送活检的人，但是在那个地方要走的是自费的，但都是那个公立医院的人派你过去，你就感觉这中间是有一个产业链的，都是一些绝望的病人们都想立刻等到这个结果，不惜一切代价。但是你知道其实那个检查没有意义，到最后 turns out 就是真的不是靠那个检查来帮助到我的，就这整个过程真的是很糟心。我觉得糟心比那个身体上遭的罪还要多。但因为其实到后来就是真正进入化疗轨道了，我就是当然很难受，就那个副作用，手掉皮，脖子掉皮，全身疼，我倒还好没有吐得很厉害，我倒会很恶心。但是再疼我知道这是因为治疗我必须要经历的这一步。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忍。对，但是那个手上的整个的这个皮全部是掉了一层新的。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整个治病的过程我还是得感谢女人世界这个电影。你知道我是在进了急诊病房没有确诊之前，我们家当时没有人收拾，我老公在医院照顾我3天都回家去取个快递，发现那摞信封下面压了一个中国邮政。打开发现里边有张光碟，我老公以什么小广告，我说什么东西，给我拍张照，我大哥这是龙标 哦。 还好没有给你扔了。 真的，就是我当时就是天哪，就是以这种方式，在这种时候来，我们等了三年，我们等了将近三年，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好，我现在在经历一个足够坏的事儿， 嗯， 就是福祸相依，你知道吗？ 换来了一个好结果。 对啊，这个事儿发生是前两天我跟制片人聊天，要不是他说我都忘了， 嗯， 就是他说你知道吗？你是在没有确诊之前，你死活说你要把混音调色都给做掉。 哦， 他说我当时人在国外出差，我觉得你疯了， 嗯， 但是你说你要这么办，我觉得咱就得这么办， 嗯， 所以他就抓紧了回来， 嗯， 然后。我当时的心情就有点类似当时众筹那个心情， 嗯， 我就觉得在不确定来临之前我得把这事儿先给办了， 哦， 万一如果说一化疗了第一次我整个人废了， 嗯， 我行动困难， 嗯， 那不能一直等着呀，因为我们做完混音调色还要等计审呢， 是是是， 所以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无论如何我现在肿着脖子我也得把这混音调色给做了， 嗯， 趁我现在还能动， 嗯 啊， 行动力太强了，怀孕之前有个要干的事儿，确诊之前也要有要干的事儿。 因为我就怕之后动不了了嘛， 嗯 嗯，然后那个他说他还给我拍了张照片，就当时在我们那个调色的那个工作室， 嗯， 我这边拿一氧气瓶，这边肿着，因为肿的老喘不上气儿，就是看会儿片子吸会儿氧， 哦， 然后所以当时在确诊前把这些事儿办完了就开始治病。但是其实治病这整个过程中我就有的时候我不断的去，因为到后面其实就要做就是让这个片子该再考虑发行啊， 嗯， 后面计审啊各种这些其他的事情，就是我不断的去想，我觉得我很感谢经历这一切，我是在做这个片子，因为就是我在拍的这一群人他们这么坚韧这么乐观， 嗯， 这么有生命力， 嗯， 他们其实是在人生的末年在面对的是那个就最不可预知的东西， 嗯， 那就是死亡，就是而且他们不断的在面对失去，他们在片子里面也有说就是2016年他们失去他们身边最重要的四个朋友， 嗯， 就是他们每年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做片子六年中其实就是也有失去的共同认识的朋友，然后也有， 嗯， 你们知道就是 疫情中去世的朋友 Kobe， 对，就是就但不只是因为疫情，而是因为衰老， 嗯， 衰老和疫情原因都有吧， 嗯， 但我就不断在想他们依然可以那么乐观和坚韧的去过好每一天活在当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宝贵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也是很受他们的感染， 嗯， 所以蛮感激的。 对，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它就属于那种就创作者的个人生命经验和这个片子里讲述的故事是高度相关的， 嗯， 这种类型的片子， 嗯 嗯，而且就是因为这个时间跨度很长，所以中间其实真的是跨过了非常多的变化，就是有疫情就所谓前疫情时代和疫情后的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 嗯， 然后还有我们刚讲你个人生活上的不光是到母亲这种身份的转变，然后包括你个人生病啊什么的，我们之前也经常在聊就是说其实在疫情前有很多我们读不懂的书或者看不懂的作品， 嗯， 对，但是好像在经历疫情的过程以及你在疫情后再去回看它，你好像突然能读懂了，就是好像所谓的书籍或者作品它就那一下他就刺入到你的现实生活之中了，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从此你就和他所描写的这些内容都密切的交织在一起了。我不知道你作为创作者在做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时刻。 我觉得这种时刻还挺多的，他也不只是在疫情后，就做这片的整个过程就是难，从最最开始，因为其实核心的拍摄期是在疫情前，就真的是一种就是抢救式的，就是非常紧急的，在这两年之内，就是也幸好那么冲动的在那两年之内把这件事情给做了，要不然就是真的如果到了2020一切都晚了。然后我们这个片子做后期是做了三年，但其实在这后面是找 funding 找资料，然后就是买各种档案的版权，然后，众筹，包括我有经历生孩子得病，就这些也花了很久时间等龙标什么的，嗯，对，但是我觉得我到了今天经历了这一场癌症康复到现在这个片子要上映了，我会有一种就是我在这六年经历了一个成为女人不同身份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从我的拍摄对象身上去学习， 嗯， 这一切是在我最最开始遇到他们的时候我并没有预想到的， 嗯， 你知道开始这个项目的契机 其实是2018年，我是以一个视觉艺术家的身份，我去美国进行一个半年的这种艺术驻地交流。我原本的构想是对历史感兴趣，可能就像我以前的作品，我一直都会对20世纪的移民史感兴趣，然后当时我是想去找就是20世纪唐人街演艺界的华人女性，因为我很喜欢黄柳霜的故事，我一直觉得肯定有更多没有被看见的这样的故事。然后去了之后，其实在就更多是一个在做田野查资料查档案，学习其他的纪录片这样一个过程，学习其他的资料书籍什么的。直到后来就是我遇到这一群拍摄对象，那种感觉就一见钟情，就是一见钟情。然后完了之后才说，哦，好像必须是一部纪录片才可以更好的把他们的故事讲述，所以一切是这么开始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是难，因为没拍过电影，但是就是非认定了就是必须得是个纪录电影。但是当时就是射手座可能就是这样，就是我很想干一件事儿，我没有特别理智去考虑清楚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只知道我想干这件事儿，所以当时一切就是这么开始的，就是非常抓嘛。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就是各种不可控，各种险些翻船，但是到最后都能顺理成章的走下来。就是有的时候这6年去回想，经历了好多困难，但是好像一直都冥冥之中又都能顺利的走过来，这种感受。 主要是这6年我觉得因为变化太多，世界变化太快，就给人一种时间又被拉长了的感觉。所以就在你生病期间，这个项目构成了某种支撑或者是动力。 绝对的。就是其实如果说让我天天躺在那儿觉得我生病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觉得人的意念真的是就是很可以很强大的。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觉得好像既然这个福祸相依的事情来了，龙标这时候到了，那就是有股力量在推着我说你要把这个事情做下来。所以其实我就是全血液科最忙的人，我就是血液科病房里面一直拿着电脑还不停的在开会那个人。医生就很觉得很不理解，但是其实对我很感激能有这件事推着我。 就在录这期节目之前，圆圆也发给了我和视野一些就是他在病中的日记嘛，就我们看之后其实都觉得是一种很真实，就在我们看来其实现在隔着一层嘛，然后但听到你这样讲又会理解就为什么你会这样讲。比如在2023年12月24号，应该是你最难受的那个日子里，然后你写的是要向过去告别，专注当下，放眼明天，以后遇到事儿了不要胡乱着急，要学习庖丁解牛，爱护自己的刀，爱惜自己。 没有，就是当时就是躺在病床上就觉得都这样了，就是要活在当下。就是可能以前会有一点比如说这样那样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就没有必要再去想了。就是尤其是在此刻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时刻的我就是现在只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要治好我的病和完成这个电影，然后就是放眼明天。 但是其实你确诊的时候孩子也只有2岁，对不 对, 对，就是女儿安安， 就女儿给我带来特别多安慰。那会儿有个朋友送了她一台相机，然后他就开始变得很爱拍照。然后我因为治病就是时不时的要不在家，然后他就经常会给我就是拍一些照片，就是在见到我的时候给我看。 哦， 妈你看我这2天拍的照片。我之前他就没有办法接受我头发掉了这件事儿，然后回家我给他在那个窗玻璃上我就画了一个，说你看妈妈的秃头也可以很美，妈妈还是可以那个很开心站在彩虹下，然后拉着安安的手画了这样一张画，他就拿着相机拍了这个画，就把这张画留下来了。因为那个是在玻璃上是可擦的，他也是慢慢的接受了没有头发这件事情，因为他最开始是哭了。对，然后他还跟我后来还说那个想当小医生，想当小医生可以帮妈妈治病。就女儿也很勇敢，就是我觉得一边是女人世界当中 Kobe 和这一群奶奶的勇敢，另一方面是我身边的这个就是小小的孩子，他说了好多话给我带来很多启发。他有天跟我说，妈妈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就是过程中，我还觉得这禅学大师。 对，我当时就是看着我那个点滴就是一滴一滴一滴的下来、 嗯 哦、我就有一种就是人生只有此刻。 我还看到一条圆圆的日记，是2024年2月7号，你写的是今天想到了保罗奥斯特，去看了他妻子 Siri 的 Instagram、哦、先看到他们在1月份成了外公外婆，然后就看到他也在患癌的消息，然后就是想到其实奥斯特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嘛，然后就昨天看了这段，我就是觉得也很唏嘘。 哦，都要哭了，你说我当时真的是看看他老婆那个日记特别感动。他就是中间就说，尽管我们现在的人生要面不断的去医院，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要不断躺在病床上，要生活各种不能自理、 嗯、 然后不能洗澡，不能这不能那，要经历痛苦，但是这依然是人生， 嗯， 这依然也是在进行中可以更美丽的人生。我和保罗依然可以给彼此讲很多笑话，然后我们依然可以交流思想，我们依然拥有彼此。我背不下来他说的那段话，但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就特别的感动。因为其实真的是生活降级，你一直躺在病床上，就是整整那一个星期，其实你什么都，我虽然我能坐在血液科里作为那个血液科最忙的人，但是我真的只能在那儿，我哪儿也去不了，就跟坐牢一样、 嗯、 就是然后你是困在你自己身体的牢笼里。但是看到他写，就是想到我很喜欢的作家，他和他的妻子在经历这个、 嗯、 但是他们依然看到是生活中那个 bright side， 那个明亮的一面、 嗯、 然后我觉得也很受鼓舞。我当时就觉得我也不能浪费我在这儿的每个时刻吧，要好好的去感受这些时刻、嗯、 但你这个心态我觉得也是一种特别创作者的心态，就是咱有了这个经历咱不能浪费掉，是吧、 嗯、 就是即使是痛苦也要好好咀嚼一下，看出它的滋味来。 真的是，就是你觉得每一个时刻，就是保罗奥斯特他妻子 Siri 说的那个、 嗯、 就是 This too is life。 对，就觉得每一个 坏的生活也是生活。 对，那我们刚刚其实也聊到这些病痛啊，然后衰老啊，死亡，然后其实你的片子里面，因为你面对的也是一群可以说是人到暮年的这样的 一群女性吧，我很好奇的是你在拍摄的过程中，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近距离的，然后全身心的参与然后他们的生活，然后也去拍摄他们的生活，而他们又是一群跳舞的人，我觉得跳舞的人应该是对身体包括身体的衰老都特别敏锐的这样一群人，所以我很好奇你在拍摄过程中有捕捉或者观察到什么，就是他们是怎么面对自己身体上的这种包括可能精力上的衰老。 你知道其实从最开始拍摄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不忍心的感觉，你会觉得尤其是 Kobe， 因为他真的很瘦很小，他的那个身体让你会觉得很 fragile， 但是你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你会意识到，就是我逐渐的意识到，就是他们真的是很享受这样的每一个时刻，而我会觉得是不是太麻烦了，咱们真的要做这么多吗、 嗯、 但是你意识到如果你不让他做到完美他会很难受。就是在片子里面你也可以听到他说，就是 I do it the whole nine yards， 如果我做我就要把它做到完美、 嗯、 然后同时他们真的会把就是这每一场表演当做自己人生中可能是最后一场表演，那这一场我就要好好跳，全心全意、 嗯、 全情投入的来跳。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也慢慢了解到，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跟他们身上学到很多，而他们真的是一群就是非常乐观并且可爱的人，然后非常幽默，就是会一种这种乐观去面对可能生活中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难。而且其实这整个舞团他们就是像是形成了一种新式的姐妹家庭，就有点像咱们中国之前不是流行说那个一群女孩子在一起，对、 嗯、 对，就是这个舞团让我看到了一个就是快进吧后的那个女孩子们，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单身或者离异，像 Kobe 有一个老伴儿，他其实不是舞团一直最密切的那一个 core 成员、 嗯、 他是属于经常在一块玩、 嗯、 但是这个舞团最核心的那一波人是他们创立于2004年，当时 Cynthia 他曾经是一个昔日的舞者，然后他的另一个舞者朋友在丧偶之后每天待在家就不出门很沮丧，然后非常乐观并且有生命力的 Cynthia 都跑到他家就说你不能这样，你往后的人生还很长、 嗯、 我们出去动一动吧，我们要不一起出去跳舞，然后呢两个姐妹出来跳，慢慢就变成四个姐妹一起跳， 然后四个姐妹一起跳，然后后来这四个姐妹最开始都是职业跳舞，昔日的职业舞者，到后来就开始吸引来了各种各样其他的朋友，可能曾经是教师，曾经是医生，然后曾经是建筑师，有一些人就他们年轻的时候梦想当舞者，或者特别爱跳舞，比如有一个人叫 Emily， 她爸爸是唐人街最大教堂的最大教堂的牧师，所以他从小受到的是很好的家教，但是非常古板，就他连穿裙子连脚踝都不能露，但他其实非常喜欢音乐和舞蹈，所以到了晚年一下子哇，人生打开，可以跳舞了，哎呦，没想到到了晚年我反而可以露出我的大腿，就是一种解放。然后就是舞团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就是比较典型那种知识分子诗人，然后他就是对于自己的身体就是比较僵硬，然后但是就是他，因为他也是个钢琴老师，和舞团的人们成为朋友，然后后来大家开玩笑说你就是从 from monk to goddess 他真的就后来就变得很会打扮，特别美，但他以前可能是不爱美的，就是很多这样的故事。然后这一个团体他们在一起不仅是在跳舞，他们也就是一起享受各种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一起吃好吃的，然后一起出去旅行，一起演出，然后演出其实到了暮年也他们因为这不再是他们的职业，其实他们就是为快乐而跳，他们做的表演全都是慈善属性的，比如说他们会去老人院，会为了让鼓舞其他人而去跳，或者说去他们去过那种残障机构，就是为了让其他人获得更多的就是生活中的这种信心而去跳，或者就是唐人街的那种节日庆典，因为其实海外唐人街他们很注重中秋啊，然后新年啊、对，都是这样的场合。而他们之前说Cynthia都跟我说，如果我们之后更老了，我们也许可以在一起租一栋公寓，然后可以找一两个可能护工来照顾我们养老，我们可以在一起养老。你知道我当时就觉得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女人世界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你们知道，就其实是在做 research 的过程中，我就先是了解到很多被遮蔽的这种就是海外华人演艺界的这种女演员啊，舞者啊，导演啊，这样的故事。当时就看了那个金门荧光梦魏时玉导演2013年拍的那个吴锦霞的故事，我当时就了解到啊，他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叫《女人世界》，这个电影胶片遗失了，没有了，1939年拍的，应该是历史上首部全华人女演员演的电影。他那个故事就是关于一群职业不同的女性住在同一栋公寓里，有一些相似的志向与理想。我遇到这个舞团，我就说天哪，这不就是女人世界的当代版 是， 而我又是在对这一条历史线感兴趣的调研之路上遇到他们， 是 我本来没有想到我会遇到这群人，我只是了解到了唐人街夜总会这样一个文化现象，我很好奇，我想知道更多，没有想到真的能够遇到这样一群亲历者依然这么鲜活的在世，所以遇到他们当时就是我想拍一个女人世界再版， 而且原版还是在遗失的状态下， 对， 感觉你填补了那个空缺， 对，就也不能说是填补吧，我觉得希望我们能是进行了一种合唱，一种跨时空的合唱， 是， 对，而真的就一见钟情，就这一切都没有太多构想，就我见到科比第一面，我到最后这个片子剪出来的时刻，我都会永远忘记那个我没有拍下来的第一面，太美了。他当时就是正好是赶上他们在彩排，那个舞台上的光忽明忽暗的，他穿一个那种全身他自己做那种荧光绿的那种衣服，他自己做头饰，就很精致，很你没有地方在没有任何就是没见过这样的人穿成这样的然后旁边的Cynthia就跟我说他92岁，我就死活就不相信，因为远远的看着这么有力量，这么瘦小，然后身材这么好，然后跳舞的姿势很矫健，很美，然后当时那个画面又忽明忽暗，我当时就觉得我像在梦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那种时空重叠的舞台，这里好像有一个过去的舞台，又有一个当下的舞台，又有他人生中各种不同的时间段，他在做那个旋转的动作，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好像看到了他的一生都交织在那一个旋转的时刻。我后来在做这个片子后期的时候就不断的回想起那一刻，我就特别想说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蒙太奇去把一个舞者的旋转去尽可能的融合更多时代这种素材，让它达到一个这样一种跨时代的回眸，到片子结尾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处理，但其实就是我不再不断的回忆那个见他的第一面。 我觉得 Kobe 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也是 好像是多重影像多重议题的一个交叠，就首先它是一个年近耄耋的一个老年女性，然后同时你又能看到她穿着这种很暴露的衣服，然后带亮片，然后带着很多花饰，然后非常优美的旋转，然后你也能看到她暴露的身体其实是同时又很衰老同时又很有力量的，然后这个感觉是一种女性的凝视，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视角里，你又觉得哦，她当时是在唐人街夜总会的一个舞者，她其实又接受着同时她同时代的白人男性的一个凝视，就好像是今天的凝视叠加了历史的凝视，就让它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形象。我相信这也是你可能最初对这个议题感兴趣的一个原因。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复杂，就是我们如果要去说，因为它这里面其实有种族的问题，有女性的问题，然后我们首先要跳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去站到一个出生在1926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的一个小镇女孩，小镇华裔女孩，她的父亲是第一代移民，我们要站在她的那个时代语境去说，就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没有多元文化这个词， 是 没有女性主义这个词，甚至没有就是都只有东方与西方这样一个非常二元的概念， 嗯， 那个时候没有就是如今我们去说我们是亚裔里面有这个韩裔日本裔华裔，没有这些细分，如果你是生在美国的那个主流当时的主流环境眼中，就是一切我们都是东方人， 嗯， 我们就是来自神秘的东方的东方人， 嗯， 所以可能如果去说我们要先说种族的问题，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美国有排华法案嘛，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华人是没有办法基本是没有机会离开唐人街去工作的，但是就是又正因为如此就没人能离开，所以唐人街就全是华人，它就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如果说白人想去看一看神秘的东方，他们就可以来到唐人街，而活跃在唐人街的人其实不只是华裔，因为旧金山唐人街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亚裔社群，在当时其实是有就是其他族裔，包括越南裔、柬埔寨裔，包括日裔、韩裔，其实都有活跃在唐人街的身影。那就得说为什么会有夜总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荧幕上你能看得到的华人形象基本就是好莱坞电影里只有黄柳霜， 是， 然后黄柳霜演的又是就是这种东方的蛇蝎美女，然后那个时候荧幕上还有什么傅满洲， 嗯， 就都是很刻板的这种东方印象，但其实呢对于那时候的华人来说，荧幕上能有一个黄柳霜看已经很了不起了， 是 因为唐人街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然后这些人又想来看的是神秘的东方，那所以其实当时就是诞生的这些夜总会的名字又都是这种东方色彩很强的，这种就是上海楼、紫禁城夜总会，然后包括成吉思汗，然后包括大观天台，就都是这种异域风情很强的名字，因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有营生， 是， 那其实经营这些夜总会的人他们都是比较典型的生在美国的第一代，他们和就是从中国移民过去第一代不一样，因为他们不会说中文，他们从小喜欢都是西方的音乐，他们喜欢百老汇，他们喜欢Cabaret， 他们喜欢爵士乐，他们喜欢踢踏舞，像 Kobe 从小梦想的就是当一个踢踏舞者， 嗯， 他热爱爵士乐，他热爱就是 swing， 热爱这种舞种，但是他完全没有机会去到找到工作，到处找工作，到处碰壁，到最后他只有人家跟他说你可以去，因为她是个小镇女孩嘛，说你可以去旧金山看一看，旧金山的唐人街现在有一个夜总会这样的一个社群，你也许可以在那找到你的舞台，但前提是你光像你现在这样跳踢踏是不行的，你得更性感一点，你要露出你的肩膀，你要露出你的腿，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科比特别厉害的，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是说我不愿意这么跳，但是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那好吧，我做我自己的衣服呗。他从头到尾，他就是一直在把自己的表演当成一场时装秀。 嗯， 他从小其实一方面喜欢跳舞，他也受到他妈妈的影响，就是从小就喜欢做衣服。 嗯， 他妈妈是一个越剧迷，就是作为移民第一代的，就是他妈妈不懂英文，但是那个时候华人的娱乐其实。你就是在什么修铁路开洗衣店之外的时间你就是去越剧戏台， 是， 但 Kobe 就跟着他妈去，啥也听不懂， 但是他知道他妈喜欢，而且他也觉得那些衣服漂亮，所以从小就有点跟他妈学，就是做这种越剧风情的这种衣服。然后等到他自己要做第一套衣服的时候，妈，我们可以这个外套来一身这样的。但是 Kobe 在里面，就他的那些衣服里面融合了摩洛哥风情、牛仔风情、日式的、韩式的各种式样的。 嗯， 就是我觉得去看他这一生留下来的各种表演的这种 performance still 这些个照片、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世界，在他的时装设计里，尽管那个时候连这个词汇都没有，但他其实是在一个东方的面具下，他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而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去命名它，他给自己的那个时装品牌叫 Kobe E Oriental Occidental。 Oh, 他说我的服装融合东西，他其实想强调的是我融合各种文化， 是， 但他没有这个词汇，但是他会，他当他给你展示他那些衣服，他会说你看这里是日式的，这个我拿来一点，韩式的我拿来一点，我最擅长的就是 I see something I can copy it very easily。 我当时心想时装界的 Andy Warhol 挪用大师，他就是那种说你们想看我露肩膀，那我多给我自己穿几层，我可以展示我做的精美的服饰。他当时就是在夜总会他整个活跃的时期，他其实给很多舞者做衣服，到后来那个紫禁城夜总会，他最开始在那跳，他是当那的就是跳舞的女明星，到后来那个前任的那个老板 Charlie Low 把这个1962年把这个夜总会卖给他，后来就是 Kobe 就变成一个全家在经营，在那之后就是他们所有的舞者穿的都是 Kobe 做的衣服。这个当中我觉得有很多其实是被如今我们完全就是忽略或者没有看到的历史。如今我们去说那个时代，我们会说啊，东方主义不好，我们会说刻板主义不，刻板印象不好，然后我们就会很自动的带着一种排斥的心情去看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看到在那个甚至没有词语去命名多元文化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有非常多的裂缝与缝隙，这当中渗透出了很多，一个是他们的创造性，一个是他们的抵抗，一个是他们之间这种超越了种族的友谊。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唐人街，其实因为日裔在当时是很受排挤的，因为美国珍珠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其实日本人被在美国被 关到集中营，当时又因为二战，其实中国人也是很恨日本人的、但是一小部分舞者选择包容并且保护了他们的日本朋友，说你以后忘了你的名字吧，你可以改姓一个，他们那个 Dorothy Toy 其实他曾经的真名是 Dorothy Takahashi、把他的姓改掉，他姓了 Toy， 这样他可以在唐人街依然生存。当时有几个这样的日裔舞者是这样在唐人街被保护下来。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像柬埔寨裔和越南裔，因为其实他们在就是美国的这个移民群体当中非常的小众，如果你不在唐人街，其实你真的没有机会去获得生存的机会、所以其实当时 Kobe 的这个夜总会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少数族裔的舞者在这里的，但是在西方白人主流观众的眼中，就是他们都是中国人。但其实就大家知道，就是其实我们这里有好多人。对，像我们片子里面采访那个 Arlene， 她就是菲律宾裔，她的那个哥哥 Tony Wing 是当时最有名的踢踏舞者，也是菲律宾裔嘛。然后他们这些人都没有名字，你知道，就是他们会被就是起绰号，就说哦，你是一个 Chinese Sinatra。或者说你是一个 Chinese Gypsy Rose Lee、就是 Kobe 的名字叫 Chinese Gypsy Rose Lee、就都是那种当时有名的白人的名字被前面加了一个 Chinese 的前缀。 是， 但是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再去回看，是那个时代的各种限制没有办法离开唐人街，没有舞台，但是你又觉得原来那个时代我们还可以留下这样的一段历史，我们不只可以开洗衣店，我们不只可以开修铁路，我们原来不只是猪仔，我们就是可以在当时就是华裔可以创造这样的一个天地，而唱的跳的其实比当时的主流群体真的是毫不逊色，就它很复杂，就 是 但是就是我想说的是，可能很多时候人们会本能的拒绝，就是你看到夜总会你觉得哦，这里有 有南宁，这里有那个有那个种族，然后这个他是不是 东方主义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嗯、 但其实就是这个里面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没有被看见的东西、嗯、 对，我觉得可能身份证这个话语还是一套简化了的话语吧， 对、 嗯、 对， 可能也不能把比如 Kobe 做他的服装设计当做南宁下的一个生存策略、 嗯、 他可能是支撑起了他的反而一个艺术空间，类似于 对,、 嗯、 对，我觉得就是我特别愿意用一个词叫柔软的盔甲来形容他的服装设计、 嗯、 一方面在用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另一方面这确实他的艺术创造与爱、 嗯、 到了92岁的时候，其实他人生最多的心流时刻是来自做衣服， 是、 嗯、我就是看着他在缝纫台前，他就是可以忘了时间，他就可以不睡觉，他就说我今天就想把这个衣服做完，我做完了我心里才舒坦、 嗯、 然后他去做，他那些衣服上面有很多细节，就是那种各种真的是重工你知道吗，就是、 嗯、 啊那种一个一个的小亮片，我看着我会觉得辛苦，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他真的很享受其中。 嗯，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他长寿的秘诀，其实可能长寿秘诀并不是非你非要养生非要怎样、嗯、 而是投入艺术， 就是有一个你 喜欢的事， 投入自己喜欢的事儿、 嗯， 真的是专注其中，然后他就忘了时间。 那片子里我们两个很感动的两段，一段是这些舞者从美国去到了古巴、 嗯、 就在另一个华裔亚裔吧社区，然后大家一起用方言唱茉莉花的段落，我觉得那里我和视野都非常的动容、 嗯、 然后后面他们又来了上海嘛，所以这个是你为了拍摄给他们安排的行程吗？还是他们本来其实就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的相识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先做了一堆调研，我跑了很多唐人街，其实我在美国那个半年的艺术驻地都在快结束的阶段我遇到了他们、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天哪，原来你不是来自任何一个 Chinatown、 嗯、 你是来自 China， 你怎么会了解这么多 Chinatown 的事情、 嗯、 他们就对我的好奇其实不是说是一上来你就跟大家都特别熟的，我们真的是有一个逐渐了解彼此的过程，但是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对我的好奇和我对他们的好奇一样多、 嗯、 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啊，你还去过古巴啊，我们美国就是和古巴最近就是旅游才刚刚开放、 嗯、 他们其实就是一直都知道古巴有唐人街，然后其实你知道在很早以前就是两地的往来非常的密切、 嗯、 但是其实在古巴革命以后因为就是华人不能经商了，所以其实当地的唐人街就没落了、 嗯、 这就是一条断了的线，但是就是我去古巴的时候我当时就看了那有两个老的越剧戏台，一个变成了长青画廊，就北京也有的长青画廊、 哦、 有一个分画廊在哈瓦那、哦、他把那个有一个唐人街老戏台给改了、 哦、 还一个是变成了一个武馆，我当时就觉得这两个空间特别有意思、 嗯、 然后我就听当地人说曾经在60年以前就是两地的华人有过密切往来，我当时就心想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激活这个舞台、 嗯、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儿。但我没敢见到奶奶们，我没敢主动开这口，是他们开这口，我说圆圆你去过，如果你有机会再去你愿意带我们去吗、 哦、 我说那当然了、 嗯、 但我真没想到就14个美国老头老太太立刻收了包你知道吗，就准备跟我走了，我就是我当时真的就是有一种 就是约了明天吃饭果然人家就来了的感觉、 啊、对呀、啊、其实这一切是这么开始的、 嗯， 然后来到中国就是也是后面又有了一个契机，因为我先把 Kobe 的爱情故事我们拍了个短片、 嗯、 这个短片当时在国内参加展览很受欢迎，然后呢就是外滩美术馆说你愿不愿意邀请你的拍摄对象跟你有个合作、 哦、 来做个演出，太好了所以就是中国之行又开始就是酝酿、 嗯、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我们在不断的走向一个更大的华人世界，就是我很希望通过这个片子去搭建一个桥梁，所以到后来我意识到我只能在这个片子里我的肉身先去当这个片子里的这个桥梁、 嗯、 就是我就是那个导演或者导游或者舞团制作人或者什么，就是我得带着他们走上这个路，因为当他们走上这个路了之后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是在旅途中发生的。 嗯， 我会特别精心的去设计我们的旅途规划，我觉得公路电影为什么有意思就是它有很多就是这种你当你来到一个所到之处，就是你会就像是照镜子，你会看到很多自己的经历与回忆，就是在古巴之行这个整个构建的过程中，就是我不断发现就是 会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就我意识到我本来可能是想按照一个时间顺序来讲的这个片子，到后面它其实我觉得是可以通过一个另外一个顺序，就是说我们在现在这个旅途折射出了一条历史之路。你比如说就是到了古巴的那个会所，科比才会想起他的爸爸曾经也是有过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会所，就是唐人街的这样的公所的经历。他到了一些所到之处，他会想起这个想起那个，老人嘛， 嗯， 所以我后来觉得这样的方式是很 make sense 的，所以那个中国之行我也是做了很精密的规划，我就一直觉得做这整个片子我就很像一个导游 而且还是带着一个老人团， 拍完了能开旅行社的那种、 啊、对，我的摄影真的跟我说了，说 Luca 你之后可以开一个 Chinatown Chacha 主题旅行团啊。 哎，可以，就也是带女性的团，女人世界，走女人世界之路，也还不错，还可以教大家跳舞。 这个我那个就是片子里边真的有的时候是不可控的，你如果你看到那些镜头出现了摇摆，就是因为看着他们跳特别想跟着晃，晃了镜头就开始不稳，所有丝滑稳的镜头都是 Carlo 拍的，那些看起来特别亲密的不够稳的，然后他们对着镜头说话特别就是 close 的，那是就是很明显只有我。对， 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是在提纲里其实我也写了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在呈现方式上你是如何决定把作为创作者的你自己放到这个片子里面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创作者要拍一部所谓这个记录长片的时候会很细心的很仔细的考量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当然我觉得即便我不出现在片子里，其实如果你是导演或者摄影，通过你的镜头源，包括你刚刚说的这种可能比较亲密的这些镜头其实是你拍的，大家也还是能够捕捉到创作者的位置。但是选择把我放到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我觉得也是另外的一种表态吧。但是我刚听完之后就觉得说其实没有别的选择，这个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真的没有别的选择。我其实最开始有点排斥，真的到了剪辑台上就是我不想把自己放进来，但到后来我发现就好像怎么着都会拼图少了一块，对，就最后就只能这样了。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嘛，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你也是一个桥梁的作用，就是通过你他们也会了解到一个更大的，或者说他们有机会能来到中国看到一个更大的华人世界，所以我觉得你的角色确实很重要。 是，我一方面知道就是我好像在这片子里不得不出现，但另一方面我这个剪辑改过好多次，我最开始尝试要不要放我的旁白，但我特别不喜欢，所以后来我尝试了一种方法，就我写了一个脚本让我的主角 Cynthia 念，就是你看影片最开始那个开头，我们是通过一个旁白带你引入一个时空隧道，然后通过这个时空隧道你了解到他们的过往，然后你看到他们的当下。就是如果这个片子里有旁白，我也希望不是我的声音，而是我与他们的一种合作。那如果说我在这里出现，我其实有点像是一个人物出现的方式。 是。 然后其实最开始艺术家和做电影的人思维有一种很不一样，就是艺术家老想讲的东西很多，观念很多。我最开始就是想往这片子里把所有东西都放进来，后来就觉得就是一个不断做减法的过程。为什么做电影要有一个一句话梗概？我其实是在做的过程中才逐渐理解，你真的一个电影就是要关于一个核心的故事，但是可能那些个更复杂的语境、历史、身份那些层次，它是被包裹在这一个核周围的，就像缠一团线，但是一团线是缠着中间的一个轴的，它如果太复杂就是会打架。我的那个旁白一出现，我觉得我就在冲击这个片子本身最美丽最动人的那个东西，就是观念一出现，生命力就会被削弱。而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关于我觉得女性坚韧的生命力这个事情，所以我的旁白啊什么的就是到后来都是被剪掉了。 豆瓣上短评大家说这部电影叫做跳舞的决心 好有意思。 我昨天在看，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因为最近不是那个出走的决心很火嘛。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出走的决心，就我刚刚听你说，我会觉得就这个舞团它好像既是一个避难所又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就是一方面我是觉得刚你讲到可能在很多女性老年之后，很多时候是她们自己独自一个人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因为客观上来说可能即便你有一个异性伴侣的话，她大概率会走得比你早一点对，所以很 多时候可能女性就是要独自面对。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当她逐渐衰老之后，她可能反而能够摆脱其他的社会身份，比如说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身份，作为一个伴侣的身份，这个时候她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份。像你刚刚讲的，很多人他们是年轻的时候其实很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并没有机会去跳舞，但是到了老年之后，可能有了时间，然后有了自己的空间之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也是有点残酷和令人心碎，但是也是很开心看到的，就是衰老反而某种程度上解放了他们。 是的，就拍的过程中有舞团中有人跟我说你知道吗，人到了老年其实有一种重返青春期的感觉，因为突然之间你什么这些都没有了，你不需要再去照顾孩子，你的孩子长大了，你的孩子有可以管理他自己了，然后你也没有工作了，你又有了退休金，你好像突然之间可以去实现年轻时候没机会实现的梦想了。然后你再想想他们这一代人，他们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被挤压得很厉害啊，就是你好多事情，你一方面是种族的挤压，这是还有华人社会内部呢，华人社会内部就是其实对于女孩子的要求是非常刻板的，片子里面也说了，就是他们大人们期待你好，你去当老师，你去当个护士，要不然就当家庭主妇，跳舞这是不正经的事情，或者说你想唱歌，你想做这些，这都是不正经的事情。所以其实到了晚年，他们才突然觉得哦，我们可以干这些事儿了。而且用 Kobe 的话来说，我年轻时候跳舞那是工作，那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但是到现在我可以在我想跳的时候跳，想怎么跳怎么跳，而且以一种我乐意的方式跳。他和他的老伴儿也是在舞池相遇的，一个70岁，一个50来岁，两个人当时因为跳舞相遇相爱。 我觉得这个片子里一个我很感动的瞬间就是刚才提到那茉莉花的那个唱歌的时刻，然后另一个就是片尾其实告诉我们 Kobe 已经离开人世了嘛。然后我也想到前一段时间去看里斯本玩沉默这个纪录片，也是导演在最后跟大家交代说这个片中出现的几个事件的亲历者已经离开我们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种对于主角的死亡的宣布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纪录片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记录下来他的故事，我们就不会认识他，但好像我们又刚刚认识他，他就经历了跟他的永别。对，我在想这是不是纪录片的某一种叙事的方式。我觉得这种在最后宣布片中的这个人已经去世了，好像反而会在观众的心中形成某种就是久久回响的这种震荡，就原来我们已经跟他告别了。 我不知道，我觉得对我来说这肯定不是为了叙事，而是 为了纪念。 是，但是其实真的是没有预想到，因为 Kobe 其实他在去世的前一周还给我发来了他跳舞的视频，真的是前一周，就是而且是那种全身穿好了，就是特别精致，化全妆，因为他们当时就是领了一个荣誉，然后因为美国当时疫情也很严重嘛，就是没有办法举办那个实地的荣誉，所以他们当时就拍了个视频，就是 virtual 的变成了一个线上的活动。刚给我发完，然后就是一周内 Kobe 突然走。当时我记得就是 Stephen 是在 Kobe 进入昏迷了之后给我打电话，第一个给他女儿打电话，第二个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说我想跟他说话，但他就是一直没有醒过来，就是后来就走了。他是败血症，他不是因为新冠，他是就是一直有败血症，但是他自己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但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福气，就是说没有太遭罪，真的就是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是对于电影来说，我真的是我原本的计划是因为2018到2019年我全身心的都在这个项目上，就是我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就是我特别 enjoy 这个过程，我去完全的和他们在一起，我几乎就是这舞团中的一员。我记得2019年底当时那个中国之行完了之后，就是我就觉得特别累，我当时突然觉得我想好像休息一下，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一休息完了就立刻就疫情了。就是我本来是想的是第二年回去，就是我有一个永远的遗憾，这个电影如果你们看了觉得说有哪里好像没有完成，因为我很想和他回他的两个家，就是我们既然已经走上了这个回溯之旅，其实我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去回到他的两个家，一个是哥伦布的那个小镇，俄亥俄州的那个小镇哥伦布， 就是他出生的那个地方、 嗯、 那个曾经可能只有一个很小很小华人社群那个地方。然后我还想如果说可以的话再去一趟台山，但是那一趟当时他们都觉得不愿意去了，太累了，觉得就是之前他们都去过了。那 我当时就在想反正再看有什么契机也许可以就是再走一趟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虽然 Kobe 走了，这个舞团还在继续。舞团的所有人他们都还在特别有活力的每天还在表演。 所以舞团中这些阿姨这些奶奶们后来知道你的抗病的经历吗？抗癌的故事吗？ 哦，我们关系很好，我们一直联系很密切。当时 Kobe 走了之后，就是美国因为没有办法办葬礼，我们当时是办了一个线上的追悼会。那一年我们一直在做各种线上活动，就是我们就不是公开，就是我们私底下的 Zoom。你知道这群奶奶，因为他们本来就天天在一起，突然之间都每个人被关在自己家。然后他们就天天一群老人学会了用 Zoom， 然后开始开就线上生日派对，什么线上面部拉皮儿教程，什么线上舞蹈课。然后那个我怀孕了，我发现我怀孕是在 Kobe 去世一周后。就当时就是 Kobe 的女儿就是热泪盈眶，她就觉得这就是 cycle of life， 就是生命的轮回。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怀孕，这帮奶奶给我办了线上 baby shower。 然后就是我们一直都很 close， 而且那个他们又要来中国。对，又要再来中国，我们要走一个 full circle。 旅行团又要开张。 对对对对， 太厉害了。因为我感觉就是像我姥姥现在让她去就坐着高铁2个小时，我觉得她都不太愿意出去。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衰老的一个很明显的征兆就是首先是人生理性的你占据越来越小的空间，就是你的身体在萎缩的感觉。另外就是你占据的空间可能原来你也许能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啊去玩，然后慢慢的可能变成在这个城市里，最后就你局限在那一个很小的空间，可能你自己的卧室或者那一张床上。我觉得这个是衰老让我觉得很悲伤的一个事情。但是感觉就是听你分享这些奶奶们，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活力，就是因为跳舞这件事情他们还是可以不断的在拓展自己的生命空间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拴上了枷锁。首先可能在中国的大荧幕上我们就很难去看见60岁以上的女性，而且60岁以上的女性就是不管是来自他们自身还是来自家庭，其实是整个社会的，就是说好像你到了这个岁数你就不能做什么事情了。然后这个事情就让很多60岁以上的女性把自己拴住了。告诉自己我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这个做不了，然后我还得有很多任务，我要看孩子，我要照顾我的下一代，退了休了也没有说我要去照顾好自己，我应该去享乐，而第一件事都是在为他人付出，非常辛苦，永远在为他人付出，但没什么机会去考虑自己。我们在平遥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的有一点，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带着她的妈妈来看了我们的第二场放映。然后那个放映结束之后她妈妈就站起来就说我今年57岁，就是我其实对于我未来的人生就是有很多焦虑和不确定，但是看了你这个片子就觉得我获得了很多勇气。然后她当时就站起来就回头问，因为来看片子其实都很年轻的小孩，00后90后各种，然后她回头问这些人说你们觉得他们美不美，然后全场大家都说美，然后那个阿姨当时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她女儿在旁边就一直在哭，就是特别感动。然后她妈妈就说，她说她得病了，她没有说她得了什么病，她反正就说她得了病，并且她对于未来就很忐忑。然后当时我就是也很感动嘛，我就去拥抱了那个阿姨，然后其实应该叫姐姐，我去拥抱了那个姐姐。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我也是刚刚大病初愈，还是要有信念，就是我们要相信，就是还是要能去看到那个更好的方向吧。对，反正当时我也忘了我说啥了，我给了阿姨一些鼓励，反正真的是很感动。对，我其实挺希望如果能有更多女儿会愿意带着自己的妈妈来看我们电影，因为我觉得妈妈们应该不太会愿意主动走进电影院，他们不仅是不愿意坐上高铁，他们甚至不愿意让自己走进电影院。但是如果说 有一些女儿会愿意带着他们的妈妈来看看，哎，你也许可以过一个更有色彩的晚年。我觉得我们片子可能是一个挺好的样本。 那我们最后也推荐大家都能去关注这部《女人世界》吧，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走进影院，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母女，就是我们经常会收到那种反馈是她跟妈妈一起听我们的节目。 对， 所以希望听到这期节目的你们可以或者是带着自己的妈妈或者带着自己的女儿 走进电影院来看这样一部《女人世界》。我觉得它确实是一部很鼓舞人的片子，虽然说就是我看的时候我就一直悬着一颗心，我就觉得天哪，科比最后会不会就是会离开，因为他确实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我看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都很紧张，我就很怕另一只靴子落地的感觉。然后看到最后确实这件事情发生了，我觉得它好像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就是 你会知道说人最终的结局其实就是衰老和死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可以更加有生命力的去迎接自己的晚年，还是挺鼓舞人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另一个领悟就是运动真的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就跳舞其实也是一种运动嘛，就是如果你真的能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运动项目，然后成为一个终身长期的运动者，我觉得也不错。 我觉得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你身边的人正在经历困难，也希望杨圆圆导演自己的故事能够给你们带去一些光亮，或者说一些安慰一些希望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圆圆今天来我们的节目，然后不仅跟我们分享了这部片子，还分享自己的故事， 谢谢大家。 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 拜。 I fall in love so easily to get hurt。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 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 Spotify 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Memories spinning inside.